经济体自己的祖国视而不见。又引述有年轻人说不敢到内地，理由是怕在街上面随便被捉去坐监，认为视野之狭隘，观点之滞后，令人扼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该区。下周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呢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呢係近管道入口车多少少咋。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係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呢亦都係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介乎新柳街至到浙江街一段嘅慢线，因为有道路工程影响到一带都系车多㗎，龙尾而家排到去落山道。咁就係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介乎新柳街至到浙江街一段嘅慢线有道路工程，龙尾排到去落山道。咁另外呢，将军路道去观塘绕道嘅快线亦都有道路工程㗎，而家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咁就系啦，为咗配合大坑嘅舞火龙活动，由今日嘅下昼6点至到今晚嘅凌晨12点，大坑啦一带包括系莲花宫西街、莲花街、碗沙街，介乎英皇道至到铜锣湾径之间嘅一段铜锣湾道嘅一带道路啦，都系会暂时封闭噶。咁另外咧，沿住英皇道西行嘅车辆唔可以左转入去铜锣湾道西行。咁另外咧，沿住铜锣湾道东行嘅车辆亦都必须左转入去铜锣湾径。经过嘅朋友啦，请你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佳节欢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食唔晒唔好拎咁卖啦，食剩咁多真係晒，嘩嘩煮咁多佢哋边度食得晒呀，食得嘅就唔好晒，真係晒买买买系咁买，买完返去摆摆到过期就要抌晒，食得晒先至好买，食得晒先至好捱，使乜咁珍贵切勿浪费，做人要识食千祈唔好晒， 咪做大晒鬼，识食为香港。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点样令到兄弟和睦相处呢？ 资深注册社工嘉嘉， 做父母最紧要公平，想罚分明就 OK 噶啦。 仲有好多臭仔秘笈，密切留意逢星期一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小白会同亲子专家一起分享实用嘅育儿技巧。 Sophia，你自己就好鍾意啡色啊，你又会用咩颜色嚟形容阿一呢？ 阿一我会用红色嚟形容佢，因为佢俾人感觉好热情啦，好活力啦，即係见到佢会好开心。 Hello， 我係 Sophia，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係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一日24小时，你最近可以睇几多套戏？ 美国新丧尸个电影节其实有112套长片嘅。 哇，112套！ 咁我今年就睇咗21套长片，一日都系睇咗4套。我前年系一日可以睇到5套嘅， 劲过你啊！ 8点半睇到午夜场嘅。 想知策划人阿 Jan 点样将美国新丧尸电影节带嚟香港，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主持嘅二台院线。 二台中秋咸蛋黄系列， 夫人我嚟啦，欢喜唔欢喜呢？ 欢喜定啦，我啊最中意你出嘅灯谜啦！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两位师兄中秋节啦，俾个灯谜你哋估咧。 好啊， 谜面系咁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估咩啊？ 估一个好多人去嘅地方。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2:09啊，播一报天气先，唔该。 外面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咁就提提你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3:15。 系啦，留意啦，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出边天鹅鹅啊，搣落河啊， 搣落河系咩？ 会落雨咯， 哦， 孙燕姿嗰首歌嘛， 天鹅 咩落河， 我记得唔知道第二句系咩嚟，我系知天鹅， 即就嚟落雨咁解。 哦， 咁啊，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嘅头咧就理论上系要送手信俾阿波成啦， 都两个礼拜啦， 两个礼拜啦， 冇嘅， 系啦，咁我一翻到嚟就问，喂，你想即刻拎啊？定系想摆喺节目度用咧，咁样 摆喺节目度， 摆节目度用啦、啊！ 你咁有心、啊，特登送你。 你嗰份系我第一份买噶， 呢啲咪好兄弟咯， 好兄弟。 不过都要睇埋先知。 嗱，你要知道我第一日嘅行程咧，就去到嗰、那个去咗一到首尔啦。咁我哋就 check in 咗，未 check in 之前就去咗嗰个嘅汗蒸幕啦。咁然后咧就去咗影正 相啦， 同埋去观音寺嘅。 系 第一日。是买了的， 哇！即是去完观音寺之后就买了。 好了，个 tips 呢就是说跟你过去的一些手信呢是有重复的意念，或者融合了一两份的手信在里面， 是 而买回来给你的。 那个意念的意思是不是真的无谓？ 不是， 拿回来不知道做什么。 不是，等我拎出来，你不估的了，是吧？ 估不到啊，你讲完之后，嗱，你现在 好了， 好像想知道是什么。 嗱， 我叫你送俾其他人嗰啲都唔錯嘅，因為 送俾嗱，我送俾潘芳芳小姐咧就係一隻黑膠碟啦， 係啊， 咁然後送俾爸爸，即係兩位爸爸就係陳德信先生同埋即係隔我哋嘅其中一位嘅節目監製啦，咁另外送俾Gimme Five 嘅子豪啦，就係佢哋雨褸係俾佢哋兩個嘅女嘅咁樣。咁送俾波盛呢份係我自己精挑细选嘅。即係你係抽唔中喺我哋嘅 list 入面，但我觉得要送俾你。 出到精挑细选呢四个字我都觉得有啲。 我觉得你係会。嗱，我又唔觉得你会鍾意嘅。但你唔会嫌佢先囉。唔会嫌弃先。 你会唔会觉得我会欣赏你同埋多谢你呢？ 唔会。 係。 係啦。但我觉得係一份心意嚟嘅。 係。 咁嗱，你首先第一样嘢、你。去年关岛就送了一个叫做 把鬼的装饰啦， 系啦，咁理论上都有啲宗教意味嘅，一个叫做保佑的概念喺入边啦，保佑我的财富嚟紧呢一年系会冇事啦，虽然就结果就调翻转嘅， 唔系保咗噶啦， 保咗噶啦， 如果唔系重大件事啊， 咁另外你唔记得咗啦，你喺去美国嘅时候咧买咗。一本书俾我啊！ 哦，我记得啦，哇，嗰本嘢贵啊！文化杂志啊， 嗱，都唔系文化杂志，直接开埋啦，买一本 Playboy 俾我。 系啊， 但嗰本 Playboy 咧，劲又劲在咧，佢唔系近期出嘅 Playboy， 即系唔系你去美国嘅时候出嘅 Playboy 嚟嘅。 系啊，九十年代 的，好似九十年代头嗰几期定唔知好，即系总之一个 分分钟你都未出世， 我应该系未出世嘅，如果冇记错。所以入边嘅嗰啲 model 咧。其实而家系可以做得我妈妈嘅， 而个重点系，因为买嘅时候佢即系包好晒啦，翻到嚟打开嘅时候里边咧，想揾图系难噶， 系啦， 好多文字噶， 字系多过图。其实佢似系一个我哋而家可能成日见到嗰啲男士嘅杂志，嗰啲即系嗰啲 Men's Club 啊、Men's Uno 嗰种， 系 近嗰款多啲嘅，即 系 教你点样打扮啊，又或者系 可能讲下车啊、讲下表啊嗰啲嘅。 我融合咗呢两个嘅概念 ，OK， 有保佑嘅意味。又是一本书，你是不是开始 sense 到啲嘢啦？ 又保佑啊，大哥！你仲要嗰日行咗庙啊？ 系啊， 仲唔系嗰啲？ 我买咗本啊！ 哇，好细本、啊， 好细本嘅《金刚波野波罗蜜经》嗱，个大细咧，一只手指公咁大，两只手指公啦， 兩隻手指公咁大，咁係一本袋裝書嚟嘅。 攞嚟睇下先， 其實都唔會攞嚟睇噶啦，我估。 望下先，望下先，望下先，望下先。大家望下，係嚟嘅 PowerPoint 啱啱 post 上網俾大家睇啦。一個咁細嘅金剛波野波羅蜜經， 係啦， 係啦，哇，可以隨身帶出街，可以保佑自己喎、 啊。係啊，你可以打開佢嘅嗱，背面咧就係、是、六字真言啦 ，Om Mani Padme Om 啦， 拎住啊， 我拎住， 係啊， 好。咁你睇下入面系有啲咩啊？ 呢、這个攞嚟保佑我先至讲鬼故喎，随身带住。我谂到佢嘅作用， 所以我唔觉得佢系一本书啊，佢似系一个平安符。当然佢嘅概念唔系咁啦，而且我冇记错呢个系最平噶，好似系五百汪， 五百除几多噶？ 即系三蚊左右咯， 都系一份心意啊！ 第一个我谂起你啦， 佢都黐得几密噶。诶、哎，好啦，后面就系 Om Mani Padme。 佢系喺个观音庙对面一个 两本噶。 啊，佢有两本噶。 后面系大佛，我唔识读啊，呢、這个可能你会熟啲， 我都唔识读啊。 大佛顶灵严神咒啊，系一个咒语嚟。好啦，我睇下第一个先，金刚个波耶波罗经啊。哦，诶、哎，好深噶，好似 好似系除咗中文之外系。 有韩文 系咯系咯， 系啊，佢有啲韩文喺度，哇！要睇晒都即系虽然好细本啦，但要睇晒都唔容易。睇下先，佢系咪一个经文嚟？我唔识啊，你望 佢应该系经文嚟嘅，如果冇记错系啦，系经文嚟嘅，经文嚟嘅。 哦， 系啦，咁啊《金刚经》啦，如果冇记错呢一篇，咁啊，所以佢有啲系中文啦。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奇树及如是我闻。系啦，孤独园与大丘比众千二百五十人，我读嘅时候就系读呢啲咯，即系当然我用英文读啦， 但 系 另外呢本神奇，呢一本应该系 佢另外呢个应该系如果系咒语嚟嘅，即系一啲佢哋念嘅一啲经文， 佢似乎有三种语言摆晒喺度，有如果冇认错嚟汉字啦， 系 有韩文，另外嗰个系咪就系梵文咧？ 唔确定， 哦、 有机会系 系咯，佢有三个语言， 系啦，咁啊呢本袋装书感觉个保佑意味几好嘅， 好似一个符咒咁， 系啊。 起身到呢个劲喎，呢个你系我想知道你系一早谂定谂住买，一定系见到嘅时候突然之 间？唔系啊，我行过见到噶，我行过见到，我觉得你会中意，而且个价钱又唔系太贵。 我谂重点喺后面啦，应该系话个价钱唔系太贵，我又唔抗拒，所以咁样买啦。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几开心嘅呢、這个。 哇！我会长期将佢袋喺我翻工嘅背囊。 系系系，我都系谂住你系摆喺背囊嘅咁样咯。咁啊，信则有，不信则无啦。 都系嗰句啦， 几开心啊！有呢本嘢， 你真系觉得？我个唔系本嘢啦，系你嗰个心意咯。虽然呢个心意只系三蚊，但系起码你又谂起我。我觉得呢样嘢都几好嘅。 咁我一定会买俾你。其实咧，我行到入去咧，系有谂过买书嘅，有谂过买书嘅，但由于佢嗰啲文咧，我真系睇唔明。咁佢有几本系英文书，就介绍佢哋当地，即系佢哋韩国嘅一啲佛教嘅嘢啦。咁但系由于本书太厚啦，咁你知我嘅 luggage， 即系我嘅行李就不能装太多，所以就系 turn out 就冇买到嘅，咁就净系买咗呢本书仔。咁佢仲有其他嘢买嘅，即系例如佢。呢、這个就喺佢对面嘅书馆，即系佢嘅书局嗰度啦。但如果你 exactly 喺佢哋嘅庙入边咧，就可以有一啲嘅佛珠啊，又或者有佢哋一啲嘅祈福嘅锁匙扣咁样。咁、哦、但我觉得呢个个意味就重啲嘅，而且我又唔确定你会唔会带佛珠，咁所以就买咗呢个啦。 不过祈个福啊嘛， 我冇啊， 不过都系你知你个运气 啦。我嗰日帮香港祈福。 唔好啦，你谂下你讲六合彩，讲亲嗰啲都唔中嘅，十个都唔中咁样。但我之前屋企咧有过类似嘅，我唔系屋企一个半，因为嗰时候我跟我个朋友咧去道堂啊，系啦，咁当然系另一个宗教啦。但系嗰时上过去之后，咁因为个朋友话你有冇兴趣嚟即系见下见识下咁样，跟住佢同屋企人之前都有去嘅，咁又上去有体验下，咁跟住咧佢就有一本书仔嘅，咁佢就话即系每日睇少少咁样就得 噶。 系啦，咁但系我嗰时又冇话真系好详细睇咯，即系望过下，但系因为始终唔明白，我觉得呢啲要自己睇难啊，有人有导赏咧，导读嗰啲好啲咯，即系如果你可以， 其实就睇你用咩概念啦，有啲人就觉得应该要即系俾钱买，有啲人就会喺一啲斋铺出边咧，其实我都间唔中会喺嗰度攞一啲结缘书噶，佢有个 terms 叫结缘书，咁、 哦、 有啲几好睇噶，尤其是唔知点解香港嘅斋铺咧比较多系啲咩咧？地藏王嘅结缘书咯， 结缘唔系结缘， 结缘。 送呢首歌俾你啊， 系 Om Mani Padme Om， 哇，衬翻啦。 其实佢点解我都唔系好知啊， 你有解释过，不过 有解释，不过好复杂嘅， 系啊，有机会同大家讲啦。 本来有方浩文的 Om Mani Padme Om， 题外话，我有想过纹身呢，即除了纹这个的钢之炼金术师的那个咬尾蛇之外呢， 是 我有想过纹个 Om 字上去。 Om Om， 如果没有记错， Om 的意思即斋解个 Om 字呢，就是指在这个宇宙第一个出现的声音，即 BB 仔一喊的时候呢，第一下都是 Om。 我是你的后援会 之 地道星期六影院 之 傻猪二三零少年波城与白宝一 之，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白宝一，白宝一，我要你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胜？ 咁嘅，寻晚中秋节我本来约咗口切盐琼子，但我最后甩咗佢底，佢而家好嬲啊！ 你又系衰嘅，喺呢啲中秋佳节甩人底， 俾我都嬲你啦！ 我有苦衷噶，我本来咧谂住夜晚食完饭出去揾佢，点知落到下面先发现冇通宵车搭、啊。 但系你明明系住小西湾嘅、啊，点都冇地铁噶啦，关咩事啊？ 你唔好理啦，总之 你唔想揾佢就唔想揾佢啦。 我 咁俾我都唔想见到佢嘅。 我都讲唔出话好想 。总之佢而家好嬲啦，八宝一你可唔可以陪我去氹返佢啫？ 吓，少年波胜，你个口切嫌擎子个吨位咁重，得我哋两个去好危险㗎喎，送羊入虎口啊。 你又啱嘅，我哋两个人都好难抬得喐佢，起码十几个人先够啦。你有冇法宝可以揾多啲人嚟帮手啫？ 哒哒哒哒哒哒，召唤沙田友。 哇，呢、這个沙田友系人嚟定系食得噶？ 呢、這个召唤沙田友系中秋嘅佳品。是在沙田种出来的油，所以叫沙田油。除此之外，当你搣开个果皮就可以召唤在沙田住的老友，所以就叫召唤沙田油。不信你试下， 听落好似几有用、哦、我等我搣开个果皮试下先。哇，又多汁又香、哦。 知每个每步我谁奋斗，别再忧未能动摇命运之手。 哇，真系有好多沙田嘅街坊落咗嚟，咁跟住要点做啊？八宝一， 嗱，通常你叫咗咁多人落嚟，就一齐嗌口号，氹翻严擎啦。 好，等我试下先，我嗌严擎子，你哋就嗌 love you， 准备啦。严擎子 ，love you。 严擎子 ，love you。 严擎子 ，love you。 哦，严擎子，你听到我嗌完口号之后嬲完未啊？ 点啊？以为你咁样做我就会原谅你啊？ 吓，咁点算啊？八宝一仲有冇办法叫多啲人嚟啊？ 哒哒哒哒哒哒，召唤铜锣湾友。 哇，这个看落得好好味喎、 哦。召唤铜锣湾油是在铜锣湾种的油，而且它的果味可以吸引住在铜锣湾附近的街坊，所以就叫召唤铜锣湾油啦。不信你试下。 哦，好，等我搣开个果皮又试下得唔得先。 金广场内分手，在时代门外再聚。你 今次多咗咁多人，应该得噶啦，八宝一。咁多位铜锣湾友，今次嘅口号就系我嗌 Stay with Bossing， 你哋就嗌 Fight for 严擎。准备好嘅话，我哋就嚟啦。 Stay with Bossing。 Fight for 严 擎。 Stay with Bossing。 Fight for 严擎。 严擎子，今次你收货未啊？ 我未嬲完噶，咁叻，继续啊！ 点啊，八宝一，似乎都系唔够人啊！有冇得再召唤多啲人嚟帮手啫？ 哒哒哒哒哒哒，召唤旺角友。 哇，呢、這个旺角友嘅生果一边黑色一边白色。好自己靠得住、哦、 召唤旺角友是一边黑色一边白色，同埋可以帮你召唤在旺角的街坊老友，所以就叫召唤旺角友啦。 哦，好，等我搣开个果皮又试下得唔得先。咁多人应该一定得㗎喇，严擎子一定会原谅我㗎喇。咁多位旺角友，今次我哋一定要用尽全力咁样嗌口号啊。我嗌五吨严擎，你哋就嗌缺你不可。五吨严擎 缺你不可。 吴敦艳琼， 愿你不可。 吴敦艳琼， 愿你不可。 艳琼子，我今次咁有诚意，一定得啦啩。 收声啊！而家全世界都知道我几重啦，我点原谅你啊？分手啦，少年波城。 八步一好似都唔系好得，咁点算啊？ 少年波城，嗌多几次啦，人多就齐心就事成噶啦，加油啊！ 今个星期嘅少年波城与八宝一咧大制作，我哋数下个 casting 先，我哋两个啦， 系 跟住口切 言晴子啦， 跟住嗌口号咧就有 阿斌啦、阿斌师兄啦、林师兄啦、 思芬啦、Kitty 啦、磨莉啦，八个人、啊，多谢佢哋啊， 几有诚意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文曲里发生伤人案，一名男子报称被多名清理连农场的人士袭击，手脚同面都受伤，需要送院治理。警方暂列作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处理。有网民发起清洁香港保卫家园行动，朝早在港铁将军澳站 A 出口附近集合，之后到行人隧道内清理贴满反修例标语的连农场。根据目击者提供的片段显示，几十个着住黑衫的人带同手套同工具撕走贴在墙上的标语同海报，期间有人阻止。事发在上午11点几，目击者说当时有大约40个中年男女手持铁铲等的工具在文曲里清理连农场，期间有途经的人和其中一名中年男子发生碰撞，中年男子打对方的头部，引发多名年轻人加入，双方互相指骂，有人用汽水喷向中年男子，双方再有冲突，目击者亦都在劝阻期间擦伤，事后有人报警，该批中年男女之后往坑口方向离开。网民原定发起下午在天水围天秀路公园举行亲子游行，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之后，上诉亦都被驳回。游行原定起点天秀路公园，下午未见示威者聚集，不少市民仍然在使用公园的设施或者散步。旁边的天秀墟市集在集外张贴告示，表示接获警方通知有团体举行大型集会或者游行，考虑到档户和游客人身财物安全，决定暂停开放一日。警方中午开始在天水围天影路自设路障，截停车辆搜查。警方昨日在机场再拘捕一名45岁女子，说她涉嫌与上星期六沙田站的警民冲突有关，她涉嫌袭警，正被扣留调查。另外，警方当日拘捕三名介乎21至27岁的男子，他们分别涉嫌袭警、拒捕、藏有攻击性武器和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已经获准保释，需要在10月上旬向警方报到。曾经饰演美剧《靓太吴意做》的美国女星菲利斯蒂夏夫曼，因为涉及大学入学试贿赂案被判入狱14日，罚款$30,000和250小时社会服务令。夏夫曼早前承认为了协助个女更改入学试题答案而支付$15,000。法官说夏夫曼已经为行为负上全责，但希望做好妈妈并不是犯案的借口，下令夏夫曼必须要在6个星期后开始服刑。夏夫曼在判刑之后发电邮向个女、家人和教育界道歉，并特别向所有努力考入大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道歉。全美多间高等学府，包括耶鲁大学、史丹福大学等，早前卷入招生作弊丑闻，有家长透过入学试中心贿赂大学，伪造仔女的考试成绩，或者伪装成体育精英。检察部门之后起诉50人，夏夫曼成为案中首位被判刑的人。

是 Sophia， 想知道我揀的鸭一定是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咧，请嚟呢一位嘉宾咧，佢嘅名称叫 Sophia 嘅，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a。 系啦，咁大家可以咧上网 search 佢嘅 social media 睇住咧，咁样听呢个访问嘅。 系图谋并茂，我哋啲访问 图谋 图文啊， 你图谋乜鬼嗰个咩？系啦，咁你可以上 IG search 咧 ，Sophia A。跟住中 CGNG 咁咧就可以揾得到噶啦，咁、可以睇到。咁啊，可唔可以簡單介紹即系 Sophia 本身你係咪？我見你有介紹自己都係，譬如佢中意去旅行啊，跟住之後又會有啲 fashion 啊嗰啲咁樣嘅嘢。係啦。 我自己大學畢業之後做咗兩年空姐，咁所以成日去旅行啦、啊。嗰陣時好多旅行相啦、啊，比其他人多啦、啊。跟住 fashion 就是因为我大学都是读 fashion design 嘅，咁、 哦、 就比较多呢方面嘅相，咁就可以 po share 俾大家睇。 嗱、我想问啦，作为读 fashion 嘅，觉得阿一今日呢一身嘅打扮 啊， 因为录音嘅时间咧，佢即将要去影呢个 poster， 系有啲嘢要影下， 有啲嘢要影下啦，咁 有啲照片。 佢今日带咗几件衫翻嚟，就喺我啲同事面前喺度换下衬下咁样。咁啊，暂时应该系咪呢一套你系谂住？ 我唔系噶，呢一套系最潮，所以攞住出嚟着住先。 但系如无意外，有机会你都要咁样， 都要着呢件噶啦。 系啊，你评论下佢身上嗱，佢有头巾啊， 我头巾我会除嘅， 有蓝白色头巾，有红色恤衫， 尴尬俾你咁讲。 点解？其实穷个头巾，我个人觉得系你嘅好标志性嘅， 基于舒服啫。 吓、啊、，Sophia 都觉得系你嘅。 系啊，你个 signature 我觉得系、 哦。你而家冇咗 signature， 你除咗冇嘢记得。 你系边个嚟噶？你 边位啊？你？ 我觉得有头巾好，同埋蓝色撞翻一个红色衫系，即系个 contrast 几劲。 哦，咁我戴翻先。 系、你戴翻。听完之后系咪即刻？ 应该 sharp 嘅。 系 sharp 嘅。咁你觉得佢呢一个嘅恤衫嘅颜，因为佢嗰个叫几鲜红啊，系嘛？ 艳红色啊， 艳红色啊， 好咸湿啲，你听落 咩人谂咩啦？艳红色系啦，你觉得着喺佢身上如何啊？ 好 sharp 啊！ 阵间大家可以睇我哋嘅个 嗰张相 啦，嗰张相啦， 就会知道啦。但系 Sophia， 你平时去、即 系 可能出街又好啊、或者新认识一啲朋友，特别男仔啦、我哋 concern，、你会唔会都几留意佢嘅衣着 啊？咁 样 会啊，会啊，会啊。 系 你喜欢系咩类型嘅打扮啊？ 我喜欢干净咯，睇落去舒服。 嗯。我呢個白色咪好乾淨。 係啊，其實我最中意就係白色T 恤。 但 係 佢啲白色 T 恤咧，好易飛咗心口， 飛釘咯，梗係不如直接啲啊。 係咯， 可能你胸肌太勁啊，咁就 佢啲叫肥仔波， 有兩種人會飛，一係就好大隻，一係就好肥嗰啲。 但係 你尷唔尷尬咧？但係、會唔會尷尬咧？你即作為一個、以一個專業嘅角度去睇 ，OK， 因為如果你係太挺先見到，但係如果你普通。咁样活都系留意唔到， 留意唔到冇乜所谓嘅咁样。咁但系你自己咧， 我只系心情嘅，即系嗰日开心啲就花啲啊 ，sharp 啲。 系 嗰日sporty， 即系想做运动就着翻运动衫。 但今日系心情唔好，因为我见你已经系灰白色喎， 系咪灰啲？ 即今日心情，今日见到两个骑呢怪， 系啊，知咩人嚟嘅咧？咁样 呢件奶白色， 我话奶白色系啦， 系一个咩嘅 心情咧？ 心情咧？ 純潔的心情 你迎接 你迎接兩個沾污了心靈的人 第一印象 咁啊，今日 Sophia 嚟到啦，咁我哋呢一個第一印象呢就係、想俾你估下我同阿一邊一個似係會中意玩水上活動，而另外一個咧就麻麻地中意嘅。咁因為都見你出啲 post，最近都有講話，即係譬如出海啊、夏天啊就好啱啦。但你又好怕玩部分一啲嘅， 係啊，係 啦，有一啲你又驚驚地嘅， 係啊， 係啦。 咁我估波性係中意玩水上活動， 個原因係佢皮膚黑啲， 係啊，一係真係白咯，即係如果係真係中意玩水上活動，應該唔會咁白。 如果唔係，我就要問你用邊支防曬。 你都好想用下啦。 係啊，我好易 曬黑㗎。 好易， 你而家呢個嘅皮膚係已經算係曬黑咗㗎啦。 係 keep 住搽防曬狀態。 哦， 我係咪白過你啊？ 唔知啦。 佢唔敢講 你黑啲，阿一你黑啲。我哋開估啦。真正嘅答案，中意玩水上活動嘅，你估啱嘅。即係我有學潛水嘅，跟住另外有玩一下啲SUP， 即係直立板嗰啲嘅，係啦。咁我幾中意即係夏天可以去到海灘啊嗰啲，即係同陽光玩遊戲嗰啲啦，都係。但係一就調翻轉佢就唔中意。 我唯一同海有啲關係就係中意食海鮮咯。 哦， 尋日食完幾隻瀨尿蝦， 食曬啲海洋生物， 就食到啲花甲咁樣。 Sophia 你自己係你中唔中意咧？ 麻麻地嘅。 即反而你自己就一般般啦。 我自己中意出海，即系晒下太阳咁，睇下个海。但如果真系落水玩，就一般般咯。 有冇特别嘅原因呢？系 我自己本身对运动唔系话好大兴趣，咁住加上落水，咁我觉得有啲麻烦，因为落完水你仲要冲凉、换衫，咁喺个船度都唔方便。咁就我宁愿喺船上面玩咯。 咁但系平时做啲咩嘅兴趣，即系玩啲咩啊，或者成啊，有冇嘅？ 我自己中意煮饭嘅，煮嘢食。 系。 咁都系呢一两年嘅兴趣咯，因为多咗时间喺屋企。 最叻个味餸系 蛋。即係任何嘅蛋，煎蛋、炒蛋、水煮蛋、溏心蛋。 哦， 你喜歡食蛋嘅？ 係啊，係啊，係啊。 去到咩程度呢？ 可以每日食三粒咯。 哦， 驚唔驚膽固醇過高啊？ 係咁食嗰啲黃。 之前好似有個研究話冇嘢噶嘛。 哦，係係。 食幾多都 OK 啊嘛。 但 係信咗啦。 啱聽嗰啲咪信咯。會唔會話食嗰啲蛋咧會配搭食啲咩咧？即係配搭食唔同嘅嘢會有 蛋之達人喎、啊，你咁啊！ 即係譬如我整個面咁樣喺屋企，好中意咧，要最尾咧可能打一個生雞蛋落去，即係搞嗰啲漿啊，係啦，有冇呢啲配搭嘅食法？ 我自己其實煮嘢食最中意簡單嘅，即係唔好咁複雜。咁如果蛋咧，我最中意即係溏心蛋啦，加牛油果切碎咗嘅牛油果咁樣撈嚟食咯，即係個口感已經好夠，好 rich 咁。同埋又好健康咯，呢个系我最中意嘅食法， 同埋简单就好啦。 系啊， 我哋嘅 Professor Egg 碗都唔使洗 ，Professor Egg 碗都唔使洗， 系啊。 女神大揭秘， 第二个部分咧就系一个叫女神大揭秘嘅，就想 Sophia 咧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覺得係秘密，但都好少同人講，因為即係好多 friend， 我身邊嘅人都知道我一路嘢都好似冇男朋友，佢哋覺得我收埋 A 零嘅，真 係咁又未去到咁過分。 冇，即係以前有拍過拖，不過呢幾年就冇啦。 咁佢哋都好好奇我嘅單身嘅年數啦，咁就係第六年啦，今年。 六年 咁 ，so far 應該冇人長得過。 即其實大學你幾耐啊？你 我覺得幾耐咧？嗰時三四年到啦， 三四年 都冇六年。 我都試過單身好耐嘅，我試過一出世咯， 去到第一次拍咗十幾年咯， 十二年啊！嗰時單身咗，幼稚 好勁啊！ 單身到小學啊！ 如果我哋由十八歲開始計咧，冇啊， 好似冇試 六日 係咪？係咪你冇試過啦？即系由你第一段恋情开始， 唔够一年咯，系啦，大部分都唔够一年咯。 但系 Sophia 有六年， 个原因系搵唔到啱啊，定系自己眼光高啊，定系点咧？ 定系上一段即系刻骨铭心，令到你或者有啲阴影又好，点样咧？ 我觉得系搵唔啱咯，我唔系嗰种冇唔可以有空窗期嘅人咯， 系。 即系我都可以自己習慣自己一個人都 OK 嘅，咁不知不覺就六年咯，過咗。 而係唔覺得有太大嘅問題噶嘛？因為 係啊， 有冇話邊類型嘅男仔你係啱嘅？ 我幫你招親啦呢個時候， 嗰啲係即係嗰啲著紅色衫嗰啲啊， 可以 紅色衫 OK 係啊。 有冇咩類型嘅男仔你係中意咧？ 即系要聪明啊、叻啊、四眼啊、 系 哨牙啊，定系点咧？ 斯斯文文啊，睇落去，同埋 gentleman 啊， 系、嗯、即系睇落去得噶啦，真实唔系咁都，即系有啲 contrast 系 OK。最少要睇落去系咁啊， 至少睇落去系、嗯、斯文嘅定义系 戴眼镜系咪好啲啊？ 系啊， 啊，中意着白色衫咪好啲啊？ 白色衫戴眼镜。 其实中晒， 高啲有啲安全感咪好啲啊？ 高啲系啊，我都觉得高过我都好紧要。 哦，咦，中咗几样、啊？ 中咗好多样、 啊，中咗好多样、啊，系啦。咁跟住仲有啲咩咧？啱啱有啲身形，即系外貌上噶啦，系、 嗯、 啦。有冇一啲性格上啊、喜好上啊，例如好中意食蛋嗰啲，会唔会特别啱 key 啲咧？你又煮佢又食咁样？ 搞笑咯，我唔係好中意人太嚴肅嘅，可能我仲後生，即係如果你要每日同我傾偈都係講工作上啦，即係太嚴肅嘅，我就會覺得好大壓力咯。 係、 嗯， 但係呢類型嘅男仔好難穩定，係未遇到嘅點？ 通常呢類型嘅男仔都好花心。 哦， 同埋都好多女仔中意咯。 哦，咁呢个唔， 哦呢个唔同意，呢个唔同意 。只单 方面， 单 方面发生啫。 系啊，系因为我都好，即系我身边好多女仔 friend 都对呢 type 嘅男仔好有好感。 系啊， 好有 market 其实。 哦，认识下咯。 系啊， 可能我见到女仔少， 但系呢六年其实系 keep 住有人 approach 你嘅。 有， 但系。他哋用過啲咩方法而你係冇咩興趣定係點咧？因為有啲係可以追下追到嘛，即就算個樣係唔得嘅， 用毅力 係啦，用毅力，定係你真係第一下唔得就唔得嗰啲嚟？ 我唔係，我都係觀察噶，即一路都係觀察，但係我發覺好多人太易放棄啦。 嗯， 或者是我太懒，定是太冇吸引力，定系点啊？ 佢嗱，大概嗰啲人试过做过啲咩，或者系 用 啲咩 方法 咧？用几耐咧？ 即系可能食两次饭就问你 O 唔 OK 啊？ 哦， 我话观察多阵啦，咁好，拜拜啦，咁样咯。 哦，两次又太短， 两三次嘅就真系 系咯，都要啲时间啦。 但系你觉唔觉得自己系眼即系嗰啲咩 眼角高？ 系啦， 吓。 唔觉得，我冇咩要求。 你都话唔觉先啦，梗系。 要求， 我净系想要个干净 gentleman。 好似讲到全部男仔都系污糟，唔系，其实我觉得好多男仔都真系污糟底嘅。 我举个例，譬如你而家见到我，即系好似斯斯文文，戴眼镜，白， 但你行过原来佢口臭嘅， 系啦， 系啦，唔系如果呢个真系嘅，所以你唔好行咁近， 有少胃气咁样。但可能翻到屋企，其实屋企好乱嘅，啲衫冻到周围。都是啊，但行出嚟见你嘅时候就好似好干净咁。 可以呢、這个可以接受。 哦，即系可以嘅。 系因为我屋企都系乱。 即系咪行出嚟大家都 OK 先啊？你觉得行出嚟见到面， 系、哦、啊，屋企冇咩所谓啊。 好啦，咁如果真系波性要追你啦，咁系要用啲咩方法呢 持久力，即系边？ 系毅力， 系啦。 持久力咧， 就有好多个角度嘅，好多方面。例如， 我谂唔到个正确嘅字，系啊，即系可能耐少少。我比较慢热啊，即系如果你太快，我就惊咯。我想了解多啲先。 我都 你会唔会特登系头两次去 reject 嗰个人，然后去试佢嘅持久力咧？ 唔会，如果我真系得闲，我就会应约嘅。 即系嗰啲真系未去到嗰个位。 系啊。 你唔急嘅完全。 我妈咪急。 系啦， 系啊，呢啲咁点佢 系啦，佢肯无啦啦求到符俾你咁样， 或者介绍个男仔俾你啦。 有啊，即系话诶，边个几好，要唔要见下？ 嗯， 你唔抗拒嘅？ 抗拒啊。 嗯， 抗拒原因系。 我抗拒相睇嘅感觉咯。 OK。 吓，咁你点样 reject 咧？即系妈咪话啊，呢个男人好啊，你见下啦。咁你点处理咧？呢啲情况？ 唔得闲咯。 系。所以收翻冇一次系出去见过面。 冇出过。 哦。 咁有冇说话俾你听嘅咧？你阿妈？ 有啊。 佢例如讲， 啲咩噶？ 其实不嬲对妈咪有兴趣多啲，好多女嘉宾嘅妈咪，我对佢哋有兴趣多啲。例如会怎样去比说话你听呢？ 他说家里很小、 啊、你媽媽是不喜欢你、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啊、 他最近都讲多少、這個他说可不可以快点嫁、因为很乱、啊、家屋 有冇兄弟姊妹嗰啲咧？ 兩個家姐。 係啦，咁兩個家姐又有冇喺隔離？唔知點樣又即係假設係喺隔離附和啊？ 嗯， 再俾説話，定係佢幫你去頂咧？ 我覺得我冇咁大壓力，其中嘅原因就係我家 姐都係單身。 哦，咁係要數都數佢 咯。嗯 嗯，要數都數佢哋先啦，係安全 咯。 哄家 姐出嚟先， 家 姐都未啦。 心理龍爪手。 跟住咧，我哋有一個咧。心理測驗嘅，咁啊呢一個心理測驗咧就係同酒有關係嘅，就係講緊究竟咧以下呢幾種酒咧，你會中意邊一種多啲咧？憑你嘅直覺就得噶啦。咁啊就從中可唔可以睇得到你中意嗰種酒反映緊你係邊一種嘅人嘅？ 揀啤酒就係一個窮人， 因為最平嘅啦。 啲舊酒就係有錢人。 A 就係啤酒，B 係紅酒 ，C 係白酒。同埋啲係雞尾酒， 雞尾酒 哦，有冇特別嘅原因就即刻揀呢一個？ 冇咁濃， 但係有冇話邊款 cocktail 你中 特別中意嘅 ？Gin tonic 啊， 哦， 最中意。 好啦，阿一你係揀 啤酒， 你啤酒，你一定啤酒。 我啲麻甩阿叔嚟嘅， 我咧 有時無啦啦拎柱就可以開罐啤酒飲嗰啲嚟。 好， 佢褪開咗。 好，我有啲事，我先走先。你是啤酒 是啦 我都是揀 我呢排叫黑啤添。 啊是啊 是啊。 为什么突然间喝黑啤呢 不知道、啊。我 都见你 好喜欢那种麦味啊。 啊是不是很 浓一 点是啊。 喜欢那种苦啊 是啊。 要追求 啊, 啊。 人生都够苦、 啊。我有那种的层次了已经。 慢慢 是啊阿叔啊。 是啊。咁我都係揀 cocktail 嘅，係啦，咁啊， 你又揀 cocktail， 嚇我揀 cocktail 啊，係啊，我揀 酒類人啊， 我都係近排中意飲 gin tonic 啊，我認真講真，呢、這個唔係為咗討好而乜嘢， 你係咪唔中意啲虛偽嘅人啊？ 係啊， 我解釋得到噶， 誠實嘅， 我解釋得到點解中意飲 cocktail 噶，係 啊， 因為你去酒吧咧，我覺得飲啤酒好唔抵。佢冇用任何功夫， 但系生啤系唔同噶嘛？ 系生啤咯，但系生啤咧好多嘢同埋好肥啊，我都觉得啤酒肚。但红酒、白酒嗰啲，我都觉得你就咁倒出來 我。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如果一个污糟但系诚实嘅人，同埋一个干净但虚伪嘅人，你会拣边个咧？ 污糟嗰个。 Okay, 我落 好彩，我唔系虚伪嗰个啫。系啦， 内在比较紧要。 好啦，咁啊，我哋就啱啱讲咗四种嘅酒类啦，咁啊都反映紧你嘅人，知个人格啊。 我想知啊。 好啦，咁我哋听一只歌翻嚟咧，就会见到究竟代表啲咩啦。 在某些低处，在那极低处，自信受损，是那位给我，仍不断叫我别气喘。在我十分寸做了为打算掉了自尊，是那位给我仍不倦分担我心酸，常亦怕听历史不速之下听过便要走，然后也有某某永不放手得也为够，难关都通通闯过去与你会拥、重新的好好感觉，在这一生没有一天破空，走出我心愿，难关都通通闯过去与你会拥、重新的好好感觉，在这一生没有一天扑空，人家中几许失重也另有幸福，是你总能为我抚平心痛，如全要。

你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B 红酒嘅你，代表你系一个做事冷静同踏实嘅人。不过你对钱就比较执着啦，所以喺朋友眼中你都系有啲孤寒嘅。而揀咗 C 白酒嘅你呢，代表你喺社交方面非常之叻，只要你睇得顺眼嘅人都会打开心窗同佢做朋友。不过识人嘅时候就要睇清楚啦，唔系个个都同你一样咁真心噶。咁究竟今日同阿一一样揀咗 A 啤酒，又或者同波盛仲有 Sophia 一样揀咗 D cocktail 嘅你，又代表啲乜嘢呢？ 心理龙爪手。 咁啊，一你就揀啤酒啦。 啤酒， 咁系咪代表穷咧？ 其实落得酒吧饮，穷极有限嘅。 我去便利店买十零蚊，你落到去五六十蚊。唔系，你系啤酒里边嗰啲最有钱嗰啲嚟噶。 系穷人入边最有钱嗰啲。 如果要分阶层嘅话， 中意饮开一支 Heineken 啦。 好啦，中意饮啤酒嘅你啊，即系代表你个人咧。个性好随和，同咩人都倾到偈， 嗯， 冇乜架子， 系系， 同埋好容易得到人哋嘅好感， 系系系， 即系冇乜衰嘢嘅， 系啊。 当朋友有难嘅时候，你又会去帮人， 系啊， 系咯。 所以啱啱我见到 Sophia 俾人呃，我都帮佢揭清咗对面嗰个人嘅面具 嘅面具啊嘛， 好有义气啊， 系啊。好啦，咁啊，至于啦，我同 Sophia 拣嘅 cocktail 咧，就系话我哋咧相当有才华，同埋叻嘅。举止优雅，做事有分寸。 喂，我笑唔系你啊， 是笑 我笑系你啊。 有才华同才干呢，這个我个人都唔系好败。 系咯。 跟住咧就话社交方面咧，我哋就宁缺勿滥嘅，又唔会。 系啊系啊系啊。 呢个重点啊，呢句唔会刻意讨好人。 系啊。 所以我头先讲嗰啲嘢系唔系刻意讨好你嘅，纯粹系我自己都会中意咁解啫。系啦，亦都唔会轻易得罪人啦。 是啊是啊是啊， 我哋觉得朋友唔需要好多，有几个即系资深嘅就得啦。 系啊， 系啦，呢一个即系社交方面宁缺勿滥呢个，你头先都表示好同意咁样。 系啊系啊， 系。 我自己都多朋友，我中意一大班朋友嘅，但系如果即系我头先识男仔咁样，我单身咁多年都系因为宁缺勿滥咯，即系唔想因为寂寞而识一个男仔，或者。即系想认识一个系啱嘅， 系 长远少少嘅咁样咯。 哦，咁但系对于 Sophia 嚟讲，你觉得即系单身咗六年啦，你觉得即系同拍拖嘅分别，即系 enjoy 或者唔 enjoy 嘅位置会系喺边度咧？即系而家自己一个人，即系成日都话好自由啊嗰啲咁啊。 真系好自由啊，自己一个。 系， 即系你唔使，我见到我啲拍拖啲 friend 系 chat 住嗰啲男朋友，成日 FaceTime 啊，问你喺边啊，做紧啲咩啊。我自己就唔 OK 呢样嘢， 系， 但唔会有一下好攰，系好想有个人同你倾嘅咩？即如果大家都系冇拍拖嘅， 嗯， 咁 OK 啊，我揾翻个 friend 啦。但系个 friend 就是，哦，佢已经要负担佢男朋友嘅嘢啦。咁你会揾边个去倾呢啲？即忽然可能要放低啲负能量嘅嘢，你会点处理咧？ 可能性格咯，由细到大咧都唔系好 share 自己负面嘅嘢。 嗯， 我唔即同人 share 唔系我嘅。释放负面嘢嘅方法咯，即系会自己去消化咁样咯，咁所以唔系好需要，即系男朋友喺呢个功能上面唔系好需要。 咁对于你嚟讲，男朋友嘅功能系持久力，跟住佢嘅男 都系 开心啦、啊。即系如果两个人一齐系开心过我而家一个人嘅，咁我就会拣我要同呢样拍拖。 哦，啊這個 theory 都唔少，都聽過有啲女嘉賓都有講過嘅、 但係咧，我哋今日開呢個題目咧，即係呢個心理測驗咧，係同酒有關咧。 嗯， 就係知道 Sophia 咧都幾好飲酒嘅。 係啊，其中一個中意飲嘅飲品。 嗯，除咗水以外， 係幾時開始第一杯嘅飲品，同埋嗰個吸引嘅位喺邊咧？因為有啲人係喜歡嗰、那個環境而唔係喜歡嗰杯嘢飲噶嘛，係、啦，咁我係喜歡啤酒嘅原因係你吞落肚，嗰下嘅感覺 係 即係阿哥阿叔 都得㗎， 你要加少少苦味，即係嗰種苦澀嘅味道啊， 飲黑色可樂啦。 人生 係啊，即我係喜歡嗰種將嗰種壓力釋放出嚟嘅嗰種感覺。咁、你係點解會喜歡酒咧？ 咁我可能同你有啲似啊。其實我一開始中意酒咧，係近呢一兩三年啦。我中意飲到自己好醉，跟住嘔， 係 因為我一醉就嘔嘅，嘔咗之後我就瘦噶啦。因為我呢幾年好肥 啊。雖然呢個方法唔啱，但我 buy 佢。 因為你 我真係試過嘔完之後，第二朝起身磅一磅，咦，我真係輕咗啲喎。 係啊係啊，啲嘢食都即係晚飯都嘔埋出嚟。 但你嘅酒量係好啊，定係一般，定係差嘅咧？ 係差噶，我係練唔到酒量噶，所以我 就好易嘔啦。 係啊，抵啊，其實 抵都未。 大概要數過幾多杯咧？ 以 cocktail 為例，幾多杯度 ？cocktail 半杯，我就嚟了啦。 即係太抵玩啦，要半份啦，唔怪半 shot 得啦。 係啊。 但易唔易約你去飲酒嘅？ 易啊易啊易啊！ 我哋轉頭飲啊。 係啊係啊係，好啊好啊。表演半杯即醉， 但你有冇印象試過自己醉到最犀利嗰次係點樣樣咧？ 好理智嘅， 係即係最多係嘔 斷片唔得。 係 其實去到嘔嗰個地步，你係斷唔到片嘅， 係、 因為你嘔飲唔到， 太多嘢要做啊， 係啊， 亂抹啦。 我試過嘔完之後起身要自己拖翻笪地啊， 係啊，要抹翻嘅嘢。 係 咁最誇張嗰次，我嘔咗六次咯。是可能一個鐘內嘔六次， 但你 所以要清醒。 我好想睇，不如我真的約你飲咗，我想睇佢嘔啊！ 係啊，純粹睇佢嘔嘅，係啊，快手咁樣半杯就搞掂啦。 我哋都戴頭盔嘅，呢、這個方法係唔鼓勵啊！ 係 啊， 千祈唔好啊！係 啊，大家 做運動係好嘅。 係啊，雖然佢唔做啊， 喺你口中講咧， 特別有說服力嘅， 特別有說服力。 我都好想跟波成做運動。 係啊， 女神實驗。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啦。 系啦，个情景题咧就问：假设你今日啊要照顾一个小朋友，一个即系 let's say 幼稚园嘅小朋友啦，一日，你会同佢去边度，同埋会做啲咩？系啦， 我会留喺屋企。 你系唔会带佢出去玩嘅， 因为咧带出去玩太大风险啦。一陣佢會走甩啊，即跌親啊，咁樣唔係咁好啊。 咁你唔拖實佢？ 好難，有小朋友好中意周圍走噶嘛。 係、 係，我一個女人仔都冇拖唔到啲咩，我覺得。 OK， 好啦，你逐步逐步嚟。好啦，朝頭早，假設你朝頭早九點幾接咗佢啦。好啦，你嗰時係起咗身未咧？九點幾？ 起咗，我好早起身。 OK， 接咗佢之後，你要同佢食早餐。 嗯。 係啦，你會選擇係同佢出街食啊， 定係煮蛋俾佢食？ 開煎隻蛋俾佢食。 食蛋聰明啊，咁樣。 好啦，喺屋企食完早餐之後，會同佢做啲咩咧？喺屋企玩啊。 我會問佢想做咩咯。 唔知啊， 想出街？你想出街？ 冇啦。 係。 我会教佢画画咯，或者写字 咯。OK，好啦，呢度解决咗一个朝头早啦， 系 lunch 啦，你总不能又煎只蛋俾佢食啩？ 蛋炒饭咁样。 lunch 啊，煮其他嘢咯，即系可能韩国嘢啊、西餐啊，小朋友或者煎炸嘢。 晏昼最难过，话俾你知， 点零钟去到七点咁嗰啲位咧。 六个钟你不能教佢写字写六个钟啦啩？ 可唔可以同佢饮酒啊？跟住瞓觉， 同佢饮嘢，或者佢饮橙汁你饮酒。 诶、我可能会嗌一个小朋友上嚟 ，OK， 系同佢玩， 即搵个人再负担嗰样嘢。 系啊，因为其实大人同小朋友好难玩嘅，根本玩唔埋。 咁就夜晚就。再嗌嘢食， 早啲瞓啦夜晚。 夜晚睇电视咯，夜晚多电视睇。 O K， 五点几开始睇卡通片，跟住之后就夜晚。咁夜晚嗰餐就嗌外卖或者就自己再煮啦，系咪啊？ 夜晚可以一餐外卖， 系都攰啦， 点都唔会带佢落街噶啦。 都仲可能 面有难色， 好面执面咯。 系咯， 冇咁 你系唔中意小朋友啊？但系知道自己对佢哋系 冇佢 搞唔掂咧？ 搞唔掂啊！真系。 因為我不想兇惡他們，我覺得很慘啊。咁如果佢哋曳起上嚟，我又唔知點樣啊嘛。咁喺屋企度，我易 handle 啲咯。 你有冇試過真係要咁樣照顧啲小朋友或者情侶？ 小朋友就冇，但係最近我一個朋友生咗個 B B， 咁而家都半歲啦，咁即係都有湊過去鋪地咁樣咯。 嗯，個經驗係 攞我命咯。 半歲嘅細路哥攞你命係攞點攞你命咧？ 你唔知佢想要咩，因為 咧佢。細路即係咁 B B， 佢唔使好瞓啊，佢瞓到三四個鐘嘅啫，其他時間就係換片、飲奶、留計要你抱，咁你就係全程廿幾個鐘要服侍佢咯。 哦， 係啊， 會唔會令到你對於即係未來生仔係會有啲 恐懼、 卻步啊、性啊？ 唔會嘅，係、啊， 佢都係容易會俾小朋友恰嗰啲嚟， 我都覺得佢係俾小朋友恰、 啊。你一俾小朋友知道個底線，你就好危險。 所以我唔帶得佢落街啊。 係啊， 我翻唔到屋企，我覺得。 佢知道你唔會惡佢， 你有耐性嘅。 我冇。 最慘連呢樣都冇，又冇佢扶，又冇耐性，又要處理。 係啊，我自己係好冇耐性嘅人嚟。 所以佢揾一個男朋友係有持久力咯。 係啊。對住小朋友又係 耐性， 耐性， 耐性，耐性。 你哋教我嘅呢個字， 恭喜思揚。 好啦，嗱，嚟到訪問嘅最後咧，每次都會送禮物嘅。系啦，咁啊 ，Sophia 就开咗个题目啦， 同酒有关嘅， 系啊， 但系佢唔饮得嘅， 我饮得噶。 总之我买个酒烧机俾佢，同酒有关啦。 总之买嗰、那个Joe B Sandy 算啦， 系啦。 系咩嚟？ 过去六年啦，即系生日啊、情人节啊、圣诞节都冇收到礼物， 会唔会唔开心咧？ 唔开心咧？ 会啊。 咁會唔會係啦？ 佢貶值啊！ 會啊！會自己買禮物氹自己。 六年你第一次收咋？ 我覺得最 work 嘅方法就係唔好上 Facebook 同 IG 咯，哦、即係你唔好睇人哋收到啲咩禮物，你就唔會有比較。 哦，冇、嗯、比較就冇傷害。 係啊，即係、啊啊、就可能覺得每個人都係冇收禮物。 咁、過去收得最好嗰份禮物，你覺得係咩？ 其實我最中意嘅禮物係一個小學同學送俾我噶。 嗯。 佢咧接咗一眼星星， 系， 嗰阵时我唔觉得有咩特别嘅，其实，但系而家谂翻起就觉得嗰个礼物系最嘥时间、最嘥心思嘅一样嘢。 嗯， 但我冇睇到入，因为好兴咧入边写埋嘢噶嘛，我冇睇到抌咗。 哦，即系嗰眼星星抌咗啦，已经。哎呀，但你有冇问过同学女？ 你有冇写？有冇问过佢系咪真系佢自己接噶？ 冇啊！我都覺得係因為有啲核突啊！ 有啲文具鋪係幫你 接， 即係或者佢入貨嘅時候已經係接好曬。 咁要退錢啊！有啲係散散地。 唔係咁散散地，你應該好大機會自己接。 應該自己接啦。 係啊 ，OK， 即係心思嘢你都 OK 嘅。 個 friend 有冇聯絡啊？ 冇啦。 哦，咁緊要啦， 緊要啦。 男仔女仔嚟嘅。 嗱，佢嗰陣時係追求緊我。 哦，咁佢接佢算有耐性咯， 係 咯，持久力啊又， 係啊，有呢啲， 可能五十粒噶。 哇，幾持久咁啊！好啦，嗱，咁啊，我哋啊準備禮物啦，同酒有關嘅，咁啊， 有啲難買嘅呢個。首先，我哋唔知佢喜歡飲咩酒啦， 酒有好多嘅， 而且我哋 budget 有限啦， 又買唔到一支俾。係 啦，我哋想嗱，我自己中意飲嗰啲又。又即个 budget 一定过㗎啦咁所以就。 咁你咪想走呀、啊、 咁无啦佢无啦俾个 get 我唔识应佢。你嗰个先啦。 我觉得呢一个呢系同酒有关嘅用具嚟嘅。咁、我觉得呢一 个。花生。 开瓶器。 我觉得呢一样呢系唔会嫌多嘅。 吓 係啦即系。 咩嚟讲 呢一 set 咧就係清酒杯同清酒壶啦， 系本身都谂住买呢个， 因为清酒杯咧有阵时系唔嫌多噶，即系佢同红酒嗰啲唔同噶嘛， 系啊，好似衫咁样咯，唔嫌。 同埋通常咧，你会 你连价钱跑未搣 咗啦，嗰个冇噶啦， 搣咗系 系啦，因为清酒有阵时你每次饮咧都会，有时你去啲居酒屋都会啊，佢会有一 set 杯，可能有十几只俾你拣， 你边度买啊？ 咁所以咧，呢一個我覺得係唔怕嘅。 我今日都有睇過呢個，係唔知你邊度買， 唔緊要啊。有啲嘢擺喺心裏邊咪算咯。 多謝你。 我就係覺得太核突，所以冇買到。 你覺得咧？ 好靚，好靚啊！ 好靓，好靓，花瓷咁样。 你要记住 拎嗰个袋过嚟， 你要记住边度啊？摆边啊？ 唔系红色嗰个袋。 哦，拣 cocktail 嘅人系唔会随便讨好人。 所以我觉得咧，如果佢饮开 cocktail 咧，我今日呢个系唔得噶啦。 啊， 因为本身咧，开得即系我哋第一次有女嘉宾话想要收从酒有 关嘅， 咁我以为系好饮得啦，而且好喜欢。对唔住啊！ 你做咩串我嘅嘉宾啊？ 潘太唔饮得嘅， 点串佢啊？ 所以我拣咗呢个咧，系俾啲 好饮， 好似我呢啲咁嘅麻甩佬咧， 系 好中意嘅嘢。 咩啊？ 勾咗不值啊！咁啊呢个，因为酒系不能勾不值嘅。 哇！咩嚟噶？ 真系 啊！唔紧要， 唔紧要， 就系嗰啲咧，嗰啲人哋俾人装威士忌可以摆喺裤袋嗰啲咧。嗰啲擺 pat pat 嗰啲 酒鴨 pocket flask 啊，好靚啊！ 咁呢個咧就可以隨身攜帶。 不過呢個能擺 cocktail， 呢個係咧。不過呢個唔係擺 cocktail 噶， 呢啲擺烈酒啦。 而且呢個應該佢飲一啖就醉噶啦。 可唔可以裝啲水入去？ 可以裝水嘅， 係啊， 係啊。咁佢就嗰啲人哋擺褲袋嗰啲 pocket flask 嚟嘅，係啦。咁佢入邊有埋個漏斗，又方便你。誒個漏斗咧， 漏咗。你个漏斗漏咗， 佢都有个漏斗嘅。 你唔留咗屋企啊？ 我唔系， 定系要喺 counter 度攞？ 系咯，系咪要赔？ 哎呀，唔细心啊！你 好靓啊，多谢你哋啊！ 好啦，咁但系两份礼物啦，你都要揀一份赢嘅，边一份会胜出咧？ 有冇准则噶？ 你喜欢， 你就系嗰个准则啦。吓，系啊，你中意边一份多啲咧？你当有两个人送两份礼物俾你，你只可以揀一份，你会中意边份多啲咧？ 我好中意呢个啊，阿一噶。 哦，点解嘅？ 系啊，你话有啲失望啊。 系啊，点解嘅？佢呢个你觉得佢胜出嘅位喺边度咧？ 我觉得佢即系谂得比较多咯，即系真系考虑到我嘅需要，就系长期都好想饮酒，即系随时。好似你出街一定要带银包咁样先有安全感，就带住个酒杯。 但系呢个唔会饮 cocktail， 可以装啲轻强啲嘅酒嘅。 系啊，系啦，轻啲咯。 同埋只色都好靓，你点知我中意啡色嘅？ 我唔知噶，佢得呢只色 撞中嘅就佢。 系啊，因为睇我 IG， 我要你睇我 IG， 全部都系啡色嘅啲相。 系， 系啊，因为我好中意啡色。 哦，呢个啡色紧要啊！呢个 啡色靓，其实 系啊，好高级嘅感觉。 哦， 有 taste 有 taste， 呢个都即系波城嗰个都好靓，好中国风。 呢个都有度过嘅， 得噶啦，系啦，呢个我知边度买噶啦。 啊，今日你个欧不欧得抵啊！ 其实我都想买翻个俾自己呢个， 仲要欧不？ 我觉得好靓啊！呢个 系啊，呢个欧不欧得抵啊！今日胜出阿一啊，都好耐冇赢过啦，好似系啊， 我搵翻个漏斗俾你先。 开就咁针噶嘛， 可以有漏手就方便啲咁解啫。今日另外个 set 都系可以攞翻去享用下嘅呢个。咁啊，今日再次多谢 Sophia， 多谢 ，thank you，thank you。 水星已靠得这样近，万世情深没降温，远一点会增添怜悯，极照疲感醒要夜行。自古得到光照耀，怎会苦？情怀何日苦？回开天当晚细问，盘古行星满横越宇宙，来组成漫天星宿。 谢晒今日嘅嘉宾 Sophia， 转头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两批不同政见的市民下午在九龙湾淘大商场内发生多次肢体冲突，双方在商场外相遇之后互相指骂，有手持国旗的人士殴打戴口罩的人士，亦都有戴口罩人士用雨伞还击，有人在混乱期间被推倒在地上，大批防暴装备的警员在15分钟之后到场，将两批人士分隔，并在商场通道把守，禁止其他人再进入商场内。记者冯卓焕现在在现场，听他报道下最新情况。 好，唔该。咁而家咧，我嘅位置系喺淘大商场外面室外地方个送货车出入口嗰度噶。咁啊，近住一个彩怡居嘅地下。咁较早时咧，见到系有防暴警察咧，系从商场里面咧系追出嚟，系追捕一啲戴住黑色口罩嘅人士噶。咁就追到嚟而家呢个位置，即系送货车出入口呢度。咁咧有其中有幾個人咧係被警察制服嘅，其中有人咧係見到有類似反抗嘅動作，咁見到警方咧係用警棍係擊打佢，之後咧就再將佢制服。咁而家見到咧現場最少有八個人咧係被警方係控制住咁樣。咁除咗呢一個位置之外咧，而家喺淘大商場外嘅車閘入口咧都見到有一啲嘅衝突發生噶。見到有互相咧，有人係有啲嘅推撞同埋拉扯啊咁樣，啲情況咧都係頗為混亂啦。咁其實呢個情況咧，大概係喺下晝兩點幾開始啦，咁見到有一批係手持住國旗嘅人士咧，就喺淘大商場地下室外地方咧聚集，有人咧就一路係揮動國旗啦，不斷喺度叫支持警察啊，同埋打除口罩等等嘅口號。另外咧，係有一啲係支持反修例嘅人士咧，亦都嚟到商場裏面，雙方咧係有啲對峙嘅情況噶，咁亦都有互相嘅指罵。呢批人士咧，佢哋就叫光復香港同埋翻大陸等等嘅口號。咁期間咧，佢哋係爆發過一啲嘅肢體嘅推撞同埋衝突噶。咁見到咧有係手持國旗人士啦，係打戴口罩嘅人啦，亦都有戴口罩嘅人咧係用遮嚟到還擊。有男子拉扯期間咧，佢上身嘅一件嘅衫咧係被扯爛咗，亦都有人咧係被推跌喺地上面。咁喺混亂過後咧，見到有人咧係佢嘅頭部係流血㗎。咁期間咧，大批嘅防暴佢哋防暴裝備警員咧，亦都到場係將兩批嘅人士係分隔開。咁期間咧，亦都有大批係戴住口罩嘅人咧，係聽到有警察嚟之後咧，佢哋係離開咗商場嘅範圍㗎。咁現時咧係仍然係有好多人喺商場外嘅一個送貨車出入口附近的地方咧，係喺度同警察係有少少爭執嘅情況咁樣嘅。我哋會跟進住啦，最新情況交翻俾直播室先。 係，唔該曬，馮卓煥。警方反對原定今日下午舉行的天水圍親子遊行，現場有幾百名市民在天秀公園聚集，有市民表明會繼續到天水圍行街和進行其他活動。有天水圍的居民認為香港人很有質素，希望香港越來越文明、法治和自由，不希望見到今日香港變得顛倒是非和倒退，見到警察感到害怕，不再安全。游行原定在下午两点半举行，从天秀公园出发，终点是天水围西铁站，但警方已经发出反对通知书，上诉亦都被驳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4: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就是在元朗公路去洪水桥方向，跟住富泰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队去屯门医院。就是屯门公路去洪水桥方向，富泰对出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现在排到去屯门医院，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你小心。

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截至三点钟啊，你漏咗啊，截至三点钟、啊。 好嘢，好嘢，好嘢。 AQHI 啊，系三至到四嘅，强度系由低至中， 好健康啊！呢个节目 不嬲都系噶啦。嗱，終於可以去到四十分啦！而家報時可以三點四十分啦。 好啦，我哋咧今日咧要推介一啲唔係咁健康嘅嘢噶， 所以我哋要講啲健康嘅包包。 係啦，咁究竟係啲咩呢？就啱啱我哋嘉賓咧 Sophia 咧就相對地就比較好呢個杯中物啦。 係 咁啊，咁啱得咁巧咧，喺呢方面咧都有啲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好啊，好啊，好啊， 係啦，咁 聽下。 但係要戴咗頭盔先。係，即好似講鬼故咧，最尾都要咩啊？信則有，不信則無。咁所以呢个题目呢都要戴一戴头盔嘅。唔鼓励大家於酒年少无酒。好啦，差唔多啦。 係未成年唔好諗唔好飲。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啱啱嘉宾 Sophia 呢就话喜欢飲酒㗎。咁啱得咁巧，早两个星期去首尔嘅时候呢，有一晚就心情麻麻地落咗去酒吧嗌咗杯啤酒啦。呢排呢鍾意飲黑啤㗎，然后落到去见到个餐牌上面寫住 Vienna Black， 咁就试一试啦。而咦一嚟到嘅时候，原来唔係就咁係黑啤㗎，佢仲喺黑啤上面加咗一层嘅 cream， 仲喺黑啤上面加咗一层嘅 cream， 然后再渗一啲嘅黑糖上去，令到成件事非常之滑溜啊！唔知大家仲有冇呢一啲饮啤酒加其他配料上去嘅 cocktail beer 嘅饮法呢？当然啦，喺度奉劝一句，酒就不能饮太多噶，而且年少无酒啊！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麻烦你， 非常之滑溜。 你拉走个音乐再试一次，好好听，我觉得。 非常之滑溜啊！有啲 reverb， 有啲 reverb， 好正啊！啱啱嗰一下。 我主要嗱，平即题外话啦。如果大家系唔熟悉呢个嘅叫做audio mixing 咧，我哋入边有个 terms 叫 reverb 嘅。 系。 咁中文点译咧，我都 唔知。 我 search 下先。咁咧，我哋间唔中都会喺呢度咧就加呢个嘅效果落去嘅。 系。 咁边度用得最多咧？就系喺我哋嘅少年波城与八宝一入边咧。就会用得最多嘅， 系啊， 咁啊， 啲人成日话咧，加咗 reverb 咧可以俾佢湿啲， 系啦， 或者干啲， 系啦，咁啊，通常就系哒哒哒哒哒，咁嗰个位咧就会系啦，就会加个 reverb 啦，例如口似剑鳍子，咁呢个位就会加 reverb 啦， 系， 咁通常加 medium 嘅，啱啱嗰个系加到最尽噶啦， 最重啊落到， 系啦，好啦，咁啊，今个礼拜系推介咧就系喺黑啤嗰度啊，就加 cream 嘅。嗱，我自己咧就因为两晚都心情麻麻地啦，咁啊落咗去睇波啊，即系饮杯嘢啦， 系， 咁而且又唔系咁习惯咁早瞓，咁啊饮咗一杯黑啤，咁就系饮咗佢，唔系我饮咗两杯啊，一个就叫 Vienna Black， 咁另外嗰个咧就咁普通嘅黑啤， 系， 咁我估计咧系呢一个牌子咧佢哋会咁样饮嘅，咁如果普通嗰个咧佢就咁喺个杯边嗰度咧就渗啲黑糖上去， 哦， 然后咧就 Vienna Black 咧就系加咗层嘅 cream， 再渗啲嘅黑糖上去嘅。 呢啲咩系咩 cream？ 系咪好甜嗰种咧？ 我就觉得唔系好甜嘅，因为第二晚咧我同阿玲咧落去睇波，话喂呢、这个好好饮啊， 好正啊，要试 啊，跟住之后佢饮咗之后咧，佢话唔得，佢盐太甜。但我自己系喜欢嘅，因为咧我咪同你提过，我最中意饮嗰个饮品咧，其实系 Vanilla 可乐。咁啊，而家就香港揾唔到啦， 冇啦，已经香港冇啦。 但要揾唔系咁困难嘅，其实你过一过罗湖河就揾到嘅。不过呢排你就唔会，即我意思你唔会为咗一罐可乐特登过关啦，系咪先？ 系啊， 系啦。咁而且你拎住支可乐俾人 check 袋有啲做咩啊？咁样，咁然后就香港地就要买就比较困难啦。 而家 咁，但系我就喜欢佢嗰种滑溜嘅感觉啊！ 你好中意滑溜嘅嘢， 系啊，嗰种吞入喉咙嗰种， 我觉得嗰、那个。 有一隻啤酒咧，阿玛奇啊，唔应该揾吴彦祖咩咩 Super Dry 咩黄金圈比例，揾你去就啱啦。嗰啲啊，好滑 溜， 嗰广告应该揾你拍，我觉得你有嗰个效果啊，阿妈你明唔明啊？大佬你唔使 cut 嘅去到， 哦，滑溜到 cut 啊。咁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咧，佢有黑啤嘅苦味，但加咗 cream 嘅甜味之后咧，有少少黑牛嘅感觉嘅。 哦， 系啦， 点解唔直接饮？ 嗱，阿玲都系咁样答我，但系你要享受嗰种啤酒嘅苦涩。 但系你而家加咗啲糖落去，就系沟淡咗啤酒本身嘅苦涩。 佢甜完之后有一阵嘅苦咯，就好似初恋一样，甜完之后分手就苦啦， 就苦啦。 咁但系咧，我上网揾咗几次咧，即系揾咗一啲相关嘅资料啦。呢个系其中一个饮法嘅。咁如果冇记错嘅话，就叫 Vienna， 即系Vienna。咁而除此之外咧，我有一次喺湾仔嗰边定唔知大坑嗰边饮咧，佢就系饮另外一款，佢应该就唔系饮黑啤噶啦，咁啊饮 Lager 系咪咁读啊？ LAGER 系啦，咁饮呢一款嘅啤酒，咁好多牌子都有嘅，即系你 Whole Garden 啊嗰啲都系嘅，咁然后佢加啲咩落去咧？加青柠落去，即系个侍头婆咧，佢就喺嗰、那个俾咗杯啤酒你之后咧，咁佢会喺你面前接半粒柠檬青柠落去，咁、 哦、 然后咧，我唔系太好呢一种嘅饮法嘅，咁但系佢有少少饮落去第一下有种酸酸地，因为佢会令到成杯啤酒变酸咗啊。 即系好似另外有一只咩 Colo 乜嗰只咧，佢、 啊、 都系噶嘛。你有时去啲酒吧，佢连嚿青柠喺个顶度噶嘛。 咁啊，所以加柠檬都多嘅。咁然后我上网睇咗啦，原来有好多唔同嘅饮法。嗱，即系我哋成日话 cocktail 咧，咁有个 base 噶嘛，通常就威士忌啊、伏卡啊、 煎啊、冧酒啊， 系啦。咁原来啤酒都有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嗱，有啲系有啲奇怪嘅。首先大路啲先啦，就加汽水嘅。即系透明同埋黑色嗰只都会加嘅，咁睇你喜未欢啦，我就一半嘅，系啦， 已够气啦。 我追求嗰个系个滑溜啊，所以我唔 要加鲜奶啊，唔该。 嗱，我真系揾咧，真系有人打加鲜奶嘅， 系，哦， 嗱，其中一个比较多嘅咧，就先唔系加鲜奶，但系都系嗰类似咁嘅嘢噶啦，加乳酸饮品， 乳酸， 即系例如加益妈多啊， 系。 如果在日本那边呢，他就可以 base， 可以必须啊，他是这样读的嘛。 必须。 是啦，可以必须。 可以必须。 可以必须。这样。那他就说加这些或者加益妈多呢，都可以有那种的效果的。那但是那个他们就说这个的想法呢，其实呢是阿沙米呢个员工想出来，而且将他公布了在官网那里，就鼓励大家。哦、那他有个 terms 叫 double culture。咁就代表雙重發酵嘅感覺啦。咁但係個比例呢就要留意嘅，而且係要先倒咗嗰個嘅可以必斯之後呢先至加啤酒落去嘅。 可以必斯呢個名字真好正。 咁佢嚟 可唔可以呀、啊、可以。 可以。 可以必斯。 咁除此之外呢加雪梨茶啦。 乜嘢呀 雪梨茶。 仲有呢 我覺得加雪梨茶 OK 嘅。 你真 雪梨茶 OK 嘅， 雪梨茶本身都怪怪地噶咯，我觉得即系佢嗰阵味好人工啦，那个雪梨茶，即系佢而家讲紧嗰啲系支装嗰啲牌子出嗰啲嘛， 系啊， 即系唔系你屋企自己真系冲 自己熬嗰啲， 系咯，佢本身我觉得雪梨茶已经怪怪地， 系咩？我觉得雪梨茶 OK， 好啦，跟住番茄汁 ，what？ 唔系茄汁，番茄汁即系饮嗰啲， 系 啦，有啲人话咧饮落去咧有啲似 Bloody Mary。 哦， 嗱，我唔知啦，写系咁写啦，仲有加啲咩咧？加菠萝罐头菠萝、 這個， 我觉得呢个感觉都合理嘅， 菠萝啤咯， 啊或者似柠檬咯，个效果加生果，好啦，去到有啲奇怪啦， 哦，头先嗰啲都唔奇怪啊， 头先未奇怪，青瓜啦，俾埋你，青瓜都 OK 嘅， 系、okay、啦，有啲 cocktail 都会， 好啦，由于呢个一个台湾嘅网站， 所以 槟榔。加冰冷，但佢冇写系咩味道。 你有冇食过槟榔啊？ 我冇，我想试。 好难搞，真系食唔惯我哋。即系系啊，我哋香港人去嗰阵去台湾旅行咧，试过，哇，个口嗰阵有阵味噶， 系点噶？ 酸酸涩涩咁样咧，好重噶嗰阵味，好复杂噶，好complex 嗰个， 好complicated 噶嗰、那个嗰、那个texture。 我又好想试添，我想知系。是 佢好似生果咁样， 唔系，好似选一啲梅咁样噶，话 梅咁样啦， 系啦，但系佢系比话梅再酸啲，然后佢有一种。你選到咁上一條脷咧，會鋪到一層好似衣咁樣樣嘅感覺喺度。 哇，唔得啊！ 嗰啲 係 佢有偏中有少中藥嘅感覺嘅。 啊 ，OK， 即係咪草本嘢啦？你當咁，但係咧見到隔離台嗰啲 uncle 咧，哇，就搭到非常之過癮， 非常之過劑。 過劑，跟住仲要玩住啤牌咁樣食喎，而啲啤牌咧都係仲有啲美女喺度嘅，即係唔知點解一定要檳榔係要夾美女啦咁樣。系啊，因为佢哋话点解有时会嗰啲车站中途站食就 系 等佢提神，所以嗰阵味 系 好强 ，OK， 好 strong， 系佢哋嘅 bubble gum 啊嘛 ，yep， 系啦，好啦，你啱啱提过中药啦，其中一款推介枸杞同红枣，而且佢后面加咗个括弧系要煮嘅，即系应该系要煲一煲， 当然啦， 咁我唔知道佢呢个嘅。 嘅处方啊， 系啦，呢个嘅配方嘅味道系点啦？ 真系 好啦，最尾呢个就应该系劲嘅啦。我哋有款 cocktail 咧，咪叫咩泵嘅，即系个 耶加泵 系啦。咁佢就系 一只德国嘅酒嚟嘅，以前咧话其实系药用嘅都，所以饮落有阵叫药味啦，可能啲人会 系啦。咁就系佢就跌咗落去。一个大啲嘅杯入边，又跌落去有种嘣咁炸弹嘅感觉啦。 系啦。 呢、这个台湾嘅网站推介嘅高粱做细嗰、那个，然后啤酒做大嗰、那个，然后就好似嗰个咩 yoga yoga bum， 然后就 高粱 bum， 高粱 bum 就一夜跌咗落个杯嗰度，然后就饮。但佢话咧会成个将个啤酒平时比较淡味少少嘅啤酒变成一种烈酒嚟嘅， 系 嗱，但系口感唔差。咁、那个嗰 blogger 咧，佢就推介就大概佢饮三至四杯咧就会醉噶啦，因为佢高粱始终都系 系啊，真系高度数 啦咁样。咁如果你上网 search， 仲有好多嘅其他饮法系加噶，即系你 Google 打啤酒加，咁佢就会有一堆嘢噶啦，例如系加红酒啦，加盐啦，加伏卡啦。咁我唔知道佢仲可以加啲咩嘅。咁有两个系比较 make sense 嘅。唔係有三個係比較 make sense 喺嗰個建議搜尋入邊，係啦，我哋用翻那誰嗰個態度，如果你喺搜尋引擎入邊打啤酒加，你會見到啤酒加冰 ，make sense。 啤酒加冰点 make sense 啊 ？make sense 过你头先嗰啲啊？你头先嗰啲加咩吐茯苓啊？嗰啲咩 枸杞？ 啊枸杞嗰啲。 好啦，第二个唔 make sense， 啤酒加热。 我试过一次，边个嘉宾讲话要摊冻摊暖佢先饮。 下个礼拜， 系系系系。 好啦，最尾呢、這个最唔 make sense， 啤酒加拿大。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日嘅少年波盛同八宝一，可能你都会留意到当中出现咗几首歌，包括系讲沙田沙燕桥嘅沙燕之歌啦。亦都有讲到铜锣湾嘅黄金时代，仲有讲旺角嘅去吧旺角揸 fit 人。其实听住歌词讲到香港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地标，系有一种亲切感喺度嘅。因为只有喺呢度长大嘅人，你去过先会明白呢一啲地标有啲咩意义，背后又代表紧咩社会文化，喺唔同嘅时期嗰度兴紧啲乜嘢，发生过啲乜嘢。例如啊，时代广场嘅钟系一个垂直倒数嘅热点嚟嘅，亦都因为咁样喺大学 O camp 去呢一个 City Hunt 都系一个好常去嘅 checkpoint 嚟嘅。我当年都去到呢一度，然后就要喺暑假嘅时候喺呢个钟下面扮垂直倒数。呢一个系佢除咗系商场以外嘅一个身份，一个意义。其实仲有唔少广东歌都会提到香港唔同嘅地方，我觉得都系一个增强归属感嘅方法嚟嘅。 若果今日为例啊，问你要为淘大花园谂一首主题曲，你觉得应该是边一首呢？俾啲 tips 你啊。流星花园嘅主题曲叫流星雨，咁淘大花园嘅主题曲又叫咩呢？ 小心啦吓！啱啱我俾波胜睇我嘅《搜寻引擎》，真系写住最尾系啤酒加拿大嘅， 我都唔知边咩反应，就好似你哋听到啱啱最尾听呢只歌之前嗰句一样，心谂做乜嘢？ 咁啊，好多歌都系同香港地有关啦。咁啊，大家珍惜呢个地方啦。 系 呢排成日听到 API 噶， 系珍惜香港啊！ 菠萝包嘅香味，电车嘅叮叮声， 系 边个究竟要珍惜香港？啊，佢嗰对 VO 唔系咁样。好，下个礼拜嘅嘉宾啊，究竟系边个咧？吓、啊，中意饮室温啤酒嘅 啊，请佢出嚟。 究竟系边个咧？ 你对阿欣有咩感觉呢？ 一个好可爱嘅小伴伴，完全估佢唔到系识打排球嘅。佢话佢好中意火影忍者，又系估佢唔到噶咯。 Hello， 我系 Heidi 刘海琪，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哎呀，好啦，大家听到个背景有啲嘈。系啦，有啲嘈吵，咁究竟点解呢？因为爆多样嘢，呢位嘉宾咧系电器杀手嚟嘅， 系啦，咁所以咧，你听到会咁样。 Heidi， 你对波城有咩感觉呢？ 花心萝卜，因为你系射手座，同埋你个外形都好似，冇嘢补充啦。